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南红》，作者竹椅，演播三生静水，第69集。被你对象帅到了。一，桑延突然出现在面馆带来的不真实感，在此刻因为他的话再度升腾，几乎要充斥温以凡的所有思绪，让他回不过神来。温以凡怔怔地看着眼前的人，提心吊胆了一晚上的心情被另一种情绪取而代之。他的鼻子一酸，嘴唇动了动，却有些说不出话来，像是一个从未奢望过的惊喜，从不敢想的渴望突然毫无征兆的降临。他不敢相信，所以连伸手去接的勇气都没有，怕一伸手眼前的一切就会消失不见。一瞬间，温以凡想到去年年底在加班酒吧意外再遇桑延的事儿，在桑延表现出那副看陌生人的姿态，并且对他的态度一直不佳时，他也尽可能的让自己不要去在意，因为他觉得可以理解，也觉得这都是理所当然的，一切都是他的行为所应该承担的果。温以凡是给桑延带来了伤害的人，所以在他那么珍贵的回忆里，并不值得让他这样一个人占据一席之地。对他来说，他也许甚至无关紧要到所留下的所有痕迹都能被途经的另一个人覆盖掉。他以为他就只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可在这一刻，温以凡才真切地意识到好像并不是这样的。也许他遇到过形形色色的人，也许在这个过程中他对他的情感早已经淡了下来，可是他一直没有忘掉他。这么多年了，一切都在变化，我还是只喜欢你。温以凡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桑延，突然很希望人的记忆可以像影片那样能够用设备分成一帧一帧的场景，如果是那样，他就能将这一幕永远地保留下来，永远都忘不掉，也永远都不想忘掉。见他一直不吭声，桑延微抿了一下唇，看上去似乎也有点没底。 喂，说话。 被桑延的话打断了思绪，温以凡回过神来，他轻轻地吸了一下鼻子，觉得自己应该是得回应点浪漫的话的，但这会儿接下了这个惊喜，他什么都只想小心翼翼地对待。 如果你觉得说这种话矫情， 桑延垂眼看他，温以凡认真地继续说下去， 那以后就由我来说吧。 闻言，桑延的神色一顿，像小孩拿到了极其珍贵的玩具一样，温以凡的耳朵渐渐发烫，不知道该做出什么反应，每个字句都谨慎至极。 不过现在对我来说也有点困难。 桑延盯着他，唇角渐渐小幅地弯了起来，这话一落又沉默下来。温以凡琢磨了一下，自己似乎还没有回应他的告白，他看了他一眼，总觉得这还没完，得继续走点流程。 那我们现在就是 两情相悦。听到这话，桑延像是忍不住了一般，忽的脸唇笑了，又是一阵闷闷的笑声。温以凡也不知道他在笑什么，感觉这个流程还没有结束，便自顾自地拉回正途。 所以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对象了。 是。桑延仍在笑，温以凡抬眼，眼前的男人在笑，他右唇边上的梨窝凹陷，笑时眉眼舒展开来，看上去心情极为愉快。温以凡的嘴角莫名也弯了起来，那股不真实的感觉丝毫没有消退，反而愈演愈烈，可他仍旧因此感到极为快乐，只希望这个只会发生他想要发生的事情的幻境就这么维持下去，再也不要有任何的变化。身份突然间的转换让温以凡短时间内不知道该如何跟他相处，他没再说话，只盯着他近在咫尺的面容，眼皮上那颗淡淡的妖痣格外清晰。温以凡渐渐又失了神，因为这不安感还联想起了是不是这雨夜有哪个妖怪伪装成桑延过来蛊惑人心。下一秒桑延稍稍止住了笑，又出了声，语气吊儿郎当地说道， 高兴成这样 啊？ 啊，也是，能得到我这么卓绝千古的男人确实值得高兴个十年八载。 桑延打量着温以凡唇角的弧度悠悠道， 啊， 行，你继续吧。 桑延大发慈悲地说道。温以凡挺了一下唇，默默地把刚刚的想法收回，妖怪应该也没有办法做到这么无耻吧。北隅的气温比南屋要稍低些，加上下了一段时间的雨，这会儿风都有些刺骨，此时才八点多，街道上很多店都已经打烊了，只剩几家大排档还开着。两人继续往前走，温以凡主动问道， 你订酒店了吗？ 没呢。 温以凡下意识地看向他，顿时注意到桑延肩膀上沾到的雨水，他的外套防水，雨水没有渗透进去，此时顺着衣服往下滑。温以凡下意识地抬手帮他拍了拍，又问， 你吃晚饭了吗？ 也没。 说着桑延抓住他的手腕制止他的行为， 碰什么碰，不冷啊。 你把伞挪过去点，你看你衣服都湿了。 温以凡提醒道。 温双江，享受别人服务的时候不要提那么多意见，懂？ 桑延的指尖温热，稍稍上挪，轻轻捂了一下温以凡被雨水打湿的手，很快就松开。温以凡盯着自己还抬在半空中的手，过了几秒才慢慢收回，虽然只是一瞬间，但感觉被桑延握过的地方似乎都开始发烫了，将雨水沾染的冰凉驱散掉。他虚握了一下手心，不知为何莫名地把手插回了兜里。两人一路上都没有怎么说话，大多数时间都保持着沉默，但无声之中总有似有若无的暧昧在缠绕，将两人包裹在内。路过一家水果摊时，温以凡突然停下了脚步，桑延看他， 怎么？ 买点东西。 桑延没有问他想买什么，只是懒懒地说， 去哪？ 温以凡走进去，只拿了两个苹果，而后他拿到收银台刚想付款的时候，桑延就已经拿出手机扫二维码把钱付了。老板把苹果装进袋子里递给他们，桑延接过随口问道， 想吃苹果？ 说过会给你食物的。 温以凡指了指苹果又指了指他，言简意赅， 哦。 桑延哦了一声。出了水果摊，温以凡又在附近给桑延买了晚饭。不知不觉，两人就走到了温以凡住的酒店。他往前台的方向走，提了个建议。那你今晚也住这个酒店，明天跟我们的车一块回南屋。 行。 温以凡询问了一下前台，用桑延的身份证订了一间跟他在同一层的房。在此期间，他顺带看了一眼他身份证上的照片，看着比现在稍微稚嫩些，眉眼微扬，毫不掩饰骨子里的傲慢。看身份证的时间好像是他大学时候拍的，他忍不住多看了几眼。桑延瞥他， 干什么呢？ 温以凡正想解释，一抬眼就撞上桑延那张随着时间流逝更显傲慢的脸。他立刻把话咽了回去， 没什么。 前台办好手续后，桑延拿上房卡和身份证，随后两人往电梯的方向走。他把房卡揣兜里，很自然地把身份证给他了。温以凡顺势接过，但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怎么了？ 想看就看。桑延慢条斯理道。没想到桑延会有这举动，温以凡一愣，他垂头看着身份证上的桑延，过了几秒又抬头看向插兜站在他旁边等电梯的桑延。他没有往他的方向看，只盯着电梯上的数字。温以凡收回目光，翘了一下唇，两人上了三楼。温以凡注意着墙上的指示牌，指了个方向。 你的房间好像在那边， 带我去找。桑延理所当然道。 好。 把桑延带到房间门口，温以凡也不知道自己进去合不合适，犹豫着说道。 那我先回房间了。 你还有工作？ 没有。 你有别的事？ 没有。 那你回去干什么？自己进去。 桑延觉得荒唐，直接从口袋里掏出房卡递给他。 温以凡接过房卡，打开门。他走进去，坐到床边的椅子上，感觉桑延有点不高兴，他小声解释， 因为我们刚确认关系，我怕我直接进你的私人空间会让你觉得不愉快。 你这话听着还挺像个正人君子。 桑延把手上的东西放到桌上。 啊？ 谁能想到你已经把我全身摸遍了。 桑延回头，语气闲散又浪荡。温以凡想替自己辩驳一下，又觉得他说的好像确实是事实。 他没有回应这话，只是提醒。 你先吃晚饭吧，好晚了。 听到这话，桑延问道， 你吃了没？ 嗯，吃的面。 温以凡点头。说话期间，桑延已经走到他的面前。他自顾自地观察了他一会儿，忽然皱了眉。 你这什么工作？ 啊？ 能不能讲点理啊？ 桑延的语气有些不痛快。 温以凡有点茫然，正想说话，下一秒桑延的目光顿住，像是注意到了什么。他直接坐到他旁边，抬手将温以凡耳边的头发弯了起来。 本集已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喜欢就点个订阅吧。